你们不会嫌弃我吧？ 这事儿说完，大家着实愣了一下，接着就爆发出久违的笑声，几个小伙伴围了过来。 玄平，真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塞纳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 是啊，你永远是我们的伙伴，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小昭也拍着玄平结实的肌肉。 现在我好嫉妒你啊，你现在是咱们当中最有力量的了。 龙啸说着，语气中透露出无限的羡慕。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雨依然摆弄着自己身前的小水滴。 玄平，我们一起好好修炼，一起去找你的父母和爷爷。 莹吉说着，给了玄平一个坚定的眼神。的确，玄平此时觉得他真的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得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倒是他最值得珍惜的。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们，看了看自己的爸爸妈妈，看着师父和瓦莱尔，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 我想我已经准备好做一个魔族的战士了，我想替你们去寻找爷爷还有父亲母亲，我已经长大了，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来。 空气似乎有些凝固，大家是被震撼到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年纪的魔族少年一天之间竟然成熟了很多。 好样的，莱奥尼斯。 这是维斯达姆的话，让大家吃了一惊。 莱奥尼斯是波西卡拉特斯和安娜阿尔米斯夫妇把你带到我家时给你留下的魔族人的名字，牢记他吧，重新开始。 大家重复着魔族少年的新名字。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自然界的生物们正忙着进行着白昼与黑夜交替的又一次轮值。喜欢并习惯于昼伏夜出的生物们渐渐主导了整个黑夜。此时，石屋外、洞外，各种奇形怪状的巨大植物已经把这里的世界遮蔽得漆黑一片了。后山上只有石屋里有着点点烛光，这点点亮虽然弱小，却点亮了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内心。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似乎又经历了一次心理情感上的成长。 好了，天色晚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维斯达姆用询问的口气问着慧。他真的不愿意走，不仅因为他们的儿子玄平不对，现在应该是列昂尼斯，而更因为他们今天见到了自己刚刚认识的好朋友，同是魔族人的瓦莱尔，还因为这些孩子们。看着这些渐渐长大有着成人一样身材的少年们，他心头会涌现出一份感动。此时的慧满眼里都是他的孩子列奥尼斯，他是真的不舍得离开孩子，特别是看见孩子以魔族人的形态出现以后。但慧知道自己不能拖儿子的后腿，他现在正跟着长老修炼，这一点很重要。就像长老所说的那样，他坚信这几个孩子能够大有作为，所以作为母亲，他一定要克制好自己的情感。想到这儿，慧应声说道： 好吧，玄平，你要好好听长老和瓦莱尔的话，做个真正的魔族战士，将来有机会到魔域找到你的父亲、母亲，还有爷爷。妈妈先回去了。 话还没说完，慧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他是完全没有勇气面对儿子告别的。他强忍着，咬紧牙关，大步向石屋外面走去。维斯达姆看出了夫人的情绪，也跟着赶紧起身向长老拱手告别。

大写的V，蓝天的蓝。